只要你被孤单压得叫不出来，我的一世界从

乡与远方。是梦与醒，忘不掉是你身影，穿过岁月春与秋，尝尽世间爱与愁，何故此时别离与拥有。给你我的喜与悲，不知为那山与水，分不清是梦与醒，忘不掉是你身影，穿过岁月尝尽世间爱与愁，何故此时别离与拥有，何故此时别离与拥有。 幻想进入那神秘的国度，不要走，别关灯，请再讲一个故事，让它陪我进入梦想中。或许我是个海盗，要去寻找那美人鱼。

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Yeah.

世界不同的誓言， 路上遇见，我们都站在正义那一边，我们一定会挺你到永远，只要你还在坚持追求梦想那个光点。终于爬上了人间的尖端，两边都可以让人跌下山来，不要害怕错过再来，但一定要活得更精彩，你要记下山来，不要害怕错过再来，但一定要活得更精彩，你要继续前进。 我们都站在正义那一边，同一个世界不同的誓言，可希望我们能在迈向成功路上遇见， 我们都站在正义那一边。